谁愿去拼？ 谭咏麟嘅《独醉街头》系啊，可能有啲人咧会喺呢啲嘅时间咧，真系独醉街头都唔顶。不过咧，嗰个机会唔系咁高吓。如果系一啲高兴嘅日子啊，星期五六嘅嗰啲时间咧，就会同啲朋友出去饮嘢啊，饮得系即系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先翻屋企，仲醉醺醺嘅都大有人在吓。咁啊，有时高兴嘅情况或者会咁样啦，但系尽量都系少啲咁嘅情况，酒都系伤身啊。今日咧就是星期三啦，天气方面咧同琴日一样啊，已经又出咗呢个酷热嘅天气警告啊。有一股偏南气流咧，正系影响广东沿岸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，早上有一两阵骤雨，日间酷热，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，吹和缓偏南风，离岸风势间中清劲。展望喺未来几日，天气酷热。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。现时气温29度，相对湿度81%。酷热天气警告生效。5:13。 就向往山前，我见你竟已赦免，不再心痴，如何在我心中仍妒忌那一次，一早告知难共你一生相思，但系旧事终会一一。 在一生人的回忆或者你一些记忆里面有哪些你是难忘，真的永世难忘，藏在内心深处仍然忘不了，一拎起出来去看回味的时候，仍然是很多细节都深刻记得，仍然记得那一次呢。钢琴弹奏住有一男一女出现，黄海芹、周慧敏。 像迷幻如梦初醒的一对眼， 情未了， 似夜晚星光一般璀璨，思想在心间，浓情从未淡，这份爱的感叹，这一生不退减。 回头望，从未懂开口讲爱你，放下你已是再会无期，但长伴心扉，友情全属你，纵是隔开千里，灵魂内永久不死。中得一套戏， 有着你，有着一生的美， 命随流星飞， 爱和我一起， 那热炽的希冀，灵魂内永恒不死。 情歌几时咧都系几好听嘅吓，有一啲嘅共鸣嘅感觉。只要你曾喺呢个爱河当中，黄海芹、周慧敏，情未了。怀旧嘅一首情歌，来自两小无猜。 that you have left me. I 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it's true. I can't. 飞嘅一首旧歌，好有深度嘅一首歌啊！人生好多个无奈，有边一啲嘅记忆里边，或者边件事情，或者边一日嘅事件，会令你无奈难忘呢？ 赖驱直，晨曦徐徐拉开了黑夜的帷幕。清晨爽利五位专家，包括东西方文史哲的钟志光、叶君耀，中西医学角度的崔兆汉，运动科学雷洪德，营养师林思维，带给你健康愉快的清晨。清晨爽利，钱佩卿主持，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。 清晨爽利，钱佩卿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以巴冲突持续，以色列再次关闭进入加沙地带的一条主要通道，以回应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炮。报道说，袭击导致两名相信来自泰国的务农工人死亡，十个人受伤。被关闭的通道原本是被货车通过，以容许人道救援物资从约旦送入加沙地区。联合国发言人说，对有需要的人来说，这条是关键的通道。过去超过一个星期，以军持续空袭和炮轰加沙地带，拜仁组织哈马斯旗下的武装派别就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。以色列表示，在加沙地带被杀的人当中，最少150人是武装分子。哈马斯没有交代有多少战士死亡。20国集团成员国

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，钱佩卿清晨上嚟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想一天多么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，哒啦啦啦，精神 早晨，早晨！刚刚听过嘅系五点半新闻之后，翻嚟继续我哋嘅清晨爽，嚟到六点半啊！可能你啱啱起身系咪？起身嘅时候咧都未知道啊，今日咩日子啊？系几多点钟啊？等等啊，一日都仲未完全清醒过嚟，慢慢去洗个面、刷牙、食个早餐，坐定定。一阵间思考一下之后咧，就会完全清晰今日你有啲咩需要做噶啦吓，因为样样咧都系要慢慢去适应翻。因为你成晚有几个钟头瞓着咗嘅时候，好多嘢要慢慢去再捱醒翻去做啊。咁系嘅，休息工作又休息又工作啊。咁喺休息嘅日子里边系。任君选择你用咩嘅方式令到你自己系觉得可以恢复你个体力，或者系恢复你个思维。有时谂嘢谂到脑都实埋，唔使翻工嘅日子放假又可以轻松一下，咁啊啲嘢暂且系可以摆开一边先。今日呢个系公众假期，佛诞嘅假期，喺星期三嘅呢一天，有啲如果系信奉呢个宗教信仰咧，呢一天咧都应该系去食素啊。十九号，农历系四月初八，星期三。室外气温系29度，预测今日最高33度，又系热啦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。 人受伤，在梦池中痛。了电扶着你的肩，朝着醉人的脸，愿意共无面贴面，只知有电传。 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，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，虽我假装轻松点，怎么忍将心再欺骗？与你跳舞我自愿。我别人没法跳得自然、今夜再想从前，他的声音，他的笑面，随着舞曲中悄然不见，愿再共舞面贴面，梦幻不可再出现。Never gonna dance again，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，虽可假装轻松点，怎么忍将心再欺骗？与你跳舞我自愿，快乐会是紧贴你面。So never gonna dance again。我别人没 梅艳芳的梦幻的拥抱、啊、今天就是佛诞，通常就是庆祝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。佛诞又叫做玉佛节、观佛会、龙华会、华严会等等。在这些日的即佛诞的日子的时候，一些教徒都会有一些仪式的进行的。每一样东西都有它一个重要性，有它那个值得尊敬的一个纪念的日子。5:44，跟住呢首歌咧都比较少播，我自己都少听，又不妨分享一下。 我始终不舍得你， 林子祥。 我日着这刻哭笑难辨， 只有梦长。 当年某些经过，不消不去，在思忆里。尽管多改变，时光偏不减我怀念。这是这些的感觉，一一心记，泪光偷偷似热恋。能共你相拥过，燃亮过，才不枉匆匆数十年，同地那去。 有梦长，梦的长短在我们个人来讲就不是太清楚，有时有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，有些又好像很深刻，是我想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同，都不会是有一个梦你会是即整个的情节呢都记得那么清楚。好啦，你是不是刚刚瞓醒呢？是不是又发完梦啦？咁而家是现实的时候啦，天光的时候，第二天的开始啦，已经是5:49啦。 缘啊缘，如何解释缘？是偶遇，还是个十世缘？还是今世情，今生再见？要言纵未了的一段，情渐浓，为何一朝缘？恨啊恨，还誓死眷恋？缘分虚，就变千种缘，人能遇上总是有缘，每次留下回忆片段，或似小风狂甜蜜地说，还是快清住或面霜雪，随着雨人生方圆，用片段缝合便自转，谁又牵了谁都不要忘乱，看缘分为你怎打算。有缘无份空痴想，有份无缘暗凄凉。生活在这个半真半假的世界里面，究竟哪一个欠哪一个？人能遇上总是有清住或面霜雪，随着沿途人生方圆，用片段缝合便自转，谁又牵了谁都不要忘乱，看缘分为你怎打算，看缘分为你怎打算。 要计边度计得咁清啊？边个欠边个？徐小凤嘅《谁又欠了谁》。 早晨各位朋友，我是徐小凤。我朝头早的时候其实呢我是不吃早餐的，我只是喝水而已。那我要等不知等几个钟我才会开胃。那么怎样才是一个健康的早晨呢？我呢就觉得呢，你不要即刻醒咯，醒的时候呢最好慢一点咯，不要一跳跳起身那种醒法咯。如果可以自然醒梗係最好啦。當然你要咁早起身，你想自然醒就要早瞓㗎啦。咁除咗呢一樣呢，如果你問我有咩運動呢，其實我都係，我成日呢我都係行行企企嘅啫。呢個就係我嘅運動啦。如果有興趣有時間呢，間唔中我都會去行下山嘅，即係吸新鮮空氣啦。如果係有啲咩煩嘅嘢呢，就最好呢都係瞓覺㗎啦。 瞓覺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嘅。第二朝早你係唔記得咗好多嘢嘅，同埋就算記得嘅話咧，佢都減輕咗好多嘅。我祝各位親愛嘅聽眾，你哋係身體健康啦，清晨爽利啦。除咗清晨之外咧，精神都要爽利嘅，24小時都咁爽利。 这首歌是我喜欢的其中一首歌。 在深山一线梯，心在林中片土壤，浮着草根使我一身青绿，穿过蔓延，穿过晨雾，朝露散雨中花，花为滴水流，流入湖中两相聚，希望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，太阳轻抚我悠然进粉，游进碧空一片天，站在云中寄山畔，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，飞过南东，飞过夜晚，朝露散雨中花，花为滴水流，流入湖中两相聚，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，太阳轻抚我悠然进粉，化为滴水流，流入湖中两相聚，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，太阳轻抚我悠然进粉，游进碧空一片天，站在云中寄山畔，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，飞过冷冬，飞过炎寒，穿过蔓延，穿过晨 雾。不老欧瑞强的水下，早晨，今日的天气是大致天晴，早上有一两阵骤雨，日间酷热，市区最高温度33度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，吹和缓偏南风，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的。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星期四和五有几阵骤雨。现时气温29度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。一间六点后我们会有雷洪德博士讲下运动和寿命的关系。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，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，阳光碧海半圆绝夕阳，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，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，愿君抛开你身边一切，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，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，朝晚任君取，珍惜自己，晨早空气清新开朗，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，阳光的海，温暖绝夕阳。

that doesn't mean that people enjoy it.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。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，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，接种疫苗好重要。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，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，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，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。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。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！ 港台电视三十一，医生与你，本周疾病之谜。 处境剧入面嘅群姐准备参加烹饪比赛，大显身手，但系喺呢个时候先嚟关节痛，仲甩甩声。究竟纯粹系风湿骨痛，定系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？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冇及早治疗，手尾真系好长噶。想了解多啲，就要留意。 医生与你， 星期一至五晚上7:35， 港台电视三十一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五朝早5:00-6:30，香港电台15台联播，钱佩卿清晨上嚟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新一天多么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。哒啦啦，精神爽利。 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啊！清晨爽利，咁啊，今日咧就公众假期系佛诞日啊，星期三嘅呢一日，新历咧就5月19日。咁啊，今日如果冇咩嘅特别嘅嘢啦，咁可能会出外去走走啊，去或者去行山啊，去你平时少去嘅地方啊。咁行山系一个就系、是。而家未必系少人啦，而家多人去啦。平时稍微少去嘅咧，系冇乜时间啊，又需要时间长啲嘅话咧，咁啊，今日假期咧，你可以选择咧去嗰啲地方，嗰啲地方系包括可能系你个即系去郊野嘅地方，又或者去一啲地方咧，你冇乜机会去过，就趁今日去嗰啲，唔一定系指郊野嘅。总之就喺一个假期里边，系大家用你自己嘅方式，令到自己可以舒缓翻平时嗰种紧张嘅情绪。可以慢慢系舒缓落嚟嘅时候，精神抖擞地又可以迎接新嘅工作。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啦，早上有一两阵骤雨，日间酷热，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，吹和缓偏南风，离岸风势间中清劲。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几阵骤雨。现时气温29度，相对湿度82%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！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星期三的这个清晨，在钱佩卿身边呢又来了大家熟悉的老友记啊，他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。早晨梁博士。 早晨钱佩卿，早晨各位听众。 这排所讲的题目呢就说疫情下如何保持体能及正面积极的态度，其实呢亦都是包括平时所讲的话题，将一些运动啊，正常应该怎样做啊，我们怎样做法啊，留意些什么呢，又是作一个总结这样。 这个很重要的钱佩卿，即是我们不停都要温馨提示的嘛， 是啊， 即是有时我们小个的阿妈很长气的嘛， 是 不是，那你现在回头望其实个长气都有它的好处的。 其实啱的，你就听在个心里，不过你当时就不听，就是驳嘴之类。但是原来潜移默化在自己脑海里面呢， 他日咧可能你又會將呢一個嘅方式咧，同你嘅下一代去教育都唔頂嘅 嚇。但係唔使他日啦，因為我哋已經好多數據知道呢個疫情啊、新常態咧，都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時期，所以大家要適應。 所以大家唔知道即係。見到個盡頭未咧？見唔到喎，咁啊繼續努力啦嚇咁。 打疫苗啦，咁啊從科學嘅角度嚟講，疫苗真係幫到我哋嘅， 係 啦，同埋大家真係要做好個防控咯。咁呢個反反覆覆呢個情況，其實仲要世界各地好多嘅地方都要大家一齊搞好，咁我哋先有得可以坐飛機啦。 所以咧大家都希望咧就命仔係穩陣嚇，健康長壽，可以去坐飛機玩咁樣嚇。 係啦， 好啦，咁啊，所以喺呢件事件，我哋都唔知幾時完嘅之前。前咧，我哋就要作好準備啦，係咪？ 繼續做運動。 係啦，嗱，成日都話做運動，做運動。點樣為之適量嘅運動咧？咁啊，有啲朋友就問啦，阿梁博士。 喂，呢個真係好有趣嘅喎。 係。 即係啲人話係咪做得越多越好咧？咁嚇，即係我哋成日都有咁嘅心態。 即係多勞多得。 係啦，其實喺運動之中咧，多勞咧係反而咧係攞唔到多得 㗎。係。 係要適量。 嗯。 咁啊，適量點嚟咧？嗱，我哋大家點去衡量？做運動嘅益處，大家覺得健康咗啦。通常咧喺人類嘅成個生命嘅過程嚟講咧，長命啲呢個其中一個指標啦。咁你長命啲同健康嘅關係咧，你一定係冇病冇痛啦。如果你有病冇痛，你就唔會長命啦， 係 咪？咁、 啊、 所以呢個通常用壽命呢個嚟做一啲統計嘅分析咧。咁而家全球過去呢50年度咧，都好多數據噶啦。咁啊，發覺咧運動同埋壽命嗰個關係咧，出現一個 J 型嘅關係。 咩叫 J 型咧 ？J 嗱，大家都識個 J 字點寫啦。個 J 字就係一棟落去有個勾勾翻上嚟噶嘛，係咪？咁呢個 J 咧就係最底嗰度咧。底咧就係最低，左右兩邊咧就高翻啲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做適量嘅運動咧，就會將你嘅壽命延長。 嗯， 但你再做多啲咧，佢又唔會再跌嘅，佢又會好似個勾咁咧上翻嚟嘅。 哦， 或者可以用個 U 型都得嘅。咁呢個情況，咁而家嗱，譬如舉例啦，譬如喺哥本哈根大學嗰邊嘅心臟嘅研究，佢哋嘅數據咧就話有氧運動嚟計啦。咁如果用跑步嚟計。每个礼拜累积跑60至144分钟呢一个组群嘅人咧，同埋咧每个礼拜大约跑2至3次，咁样佢去到嗰个 J 型嗰个底咧系最多嘅。 嗯， 如果你跑得太多，即系好似马拉松啊咁嗰啲咧，你嗰个寿命咧又唔会咧明显咧系长咗。当然你可能长啲，因为你始终都系有健康嘅运动。 嗯， 咁所以嗱，我哋从健康嘅角度嚟讲咧，就系适量咧就系呢个意思，你唔做又唔得。 嗯， 譬如每个礼拜累积60至144分钟， 嗯， 咁即系一个礼拜7日累积60分钟，当跑3日啦，3日，咁你都系每次咪跑20-30分钟， 所以咪话即系平均啊，每日运动30分钟咁样咯吓， 系咯，咁所以呢个又唔难噶， 系， 但系即系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你欠缺咗一个动机咯， 嗯， 系啦，咁所以买对靓嘅跑步鞋啊，或者一啲好嘅装备啦，咁都系可以令你有好嘅动机嘅。 好啦，咁啊，头先雷博士你就话每日咧起码运动30分钟啦，咁如果有啲人一做2个钟，又会唔会叫多得滞咧？ 如果一次过做2个钟咧，就按你嘅能力啦，按你时间啦，咁我哋又唔能够系一次咧嚟定嘅，咁譬如你每日2个钟，你累积去到即系每个礼拜嘅话，你累积嘅时间，嗱，假设如果你呢2个钟头嘅运动，你有足够嘅恢复，你冇受伤咧，咁又真系唔需要担心，但系即系话我哋担心你有受伤，因为受伤，譬如你扭亲啊，啲关节啊，咁嗰啲咧就容易出现一个。影響到將來嘅一啲慢性嘅可能關節嘅問題，咁所以如果你係識得喺個運動醫學裏面點去處理好你嘅運動啦，你運動唔會受傷啦，運動係唔會唔受傷嘅，因為呢句咧係不可能嘅，因為我哋統計嚟講，譬如行路咁你都有機會屈親腳啦， 係 咪棘一棘啊咁，所以呢個風險係存在嘅。但如果你真係能夠係做到係運動冇受傷啦，而有充足嘅恢復啦、好嘅睡眠啦、壓力嘅處理啦。 咁你咪去到你遺傳基因嘅上限啦，你嘅先天因素啦，再加埋後天嘅益處，咁、你後天呢啲益處就健康啦。咁你咪去到你嘅壽命嘅最長咯。 所以記住咧，都係咧因人而異，適可而止。 冇錯，咁所以120歲咧，係理論上咧，人體嘅細胞咧可以係去到咁、那個條件咧，就係話先天嘅基因係好啦，同埋後天嘅健康嘅環境你做得到咯。 你點樣 keep 住？好啦，嗱，依家做運動咧，邊一項運動係會最健康呢？ 啊，這個又很有趣的，有些人就說、踢球呢，籃球啊，排球啊，很多運動啦，打網球啦，咁呢個咧喺我哋科研上咧，就其實揾唔到邊種運動係最健康嘅。即係你話跑步，咁但係跑步你話係唔係好健康？我哋只能夠學下啲官員講咧，都係傾向係非常好健康咁啦。因為你真係揾唔到有一樣運動。嗱、如果我哋從生理學嘅結構去分析咧，用嘅肌肉越多，你嘅健康嘅指數就越高。咁你跑步，你上身嘅肌肉力量咧係不足噶嘛？因為你嘅手冇乜鍛鍊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如果你去跑步嘅話，你又去健身室裏面做下。咁但係如果你又想參加比賽嘅話咧，你要做咗健身之後咧，你上身嘅肌肉又會重咗噶嘛？因為肌肉裏面嘅儲水嘅量咧係相對多啲，咁你又會跑得慢咗噶。所以你見唔到好大隻嘅人咧係跑長跑就得贏噶。系咪？因为佢本身重咗嘛，呢个物理学嘅现象。 见嗰啲跑翻嚟冠军嗰啲， 都系溜溜瘦瘦噶嘛。 系啊，系啊。 咁所以即系话，如果你系想去跑步，但系你系为咗健康嘅话咧，咁同一时间都去十八区嘅康文署嘅健身室啦、最理想、最平靓正噶啦，就系锻炼翻啲肌肉。 系。 咁所以边一样运动最健康咧？嗱喺去年我記得咧，有啲調查咧就話係打網球嘅，咁、有啲媒體咧都報道過。咁但係啲媒體咧嗰啲標題咧就好誇張噶嘛，嚇佢就話啊網球係最長命嘅運動啦咁樣。其實我就唔同意呢樣嘢，因為點解咧？這個調查咧佢喺歐洲嗰邊做，特別喺歐洲好多地方啦，譬如英國咁嘅網球，周圍都有網球場噶嘛。咁佢網球嘅文化咧係非常之濃厚。同埋網球嗰、那個去到哥哥姐姐長者嘅組群咧，都可以打得到嘛。咁呢一個咧，其實我哋喺研究角度嚟講咧，呢、這個係有一個偏差嘅嚇、即係我哋英文嘅 bias 啦，即係有個係少少嘅側埋一邊啦。咁你話香港嘅運動文化同喺歐洲嘅運動文化又唔同，譬如喺美國高爾夫球係一個好普及嘅運動，佢哋有成10,000+個。高爾夫球場，因為我哋香港得個兩三個，公眾嘅得一個，咁所以即係你話邊樣運動最健康呢、其實真係傾通宵都傾唔曬嘅。 哦，咁如果呢個運動人人都可以做嘅，又唔係有咩場地所限嘅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嘅兩條腿， 冇錯， 我日日行路行樓梯咁咪得咯。 係啦。行樓梯咧冇錯，行樓梯咧又有啲人就會話啦，喂，行樓梯會整親膝頭喎、哦。咁我記得喺電台裏邊都講過好多次。 係啊，我哋都拍過條片啊，嗰次。 係啦，行樓梯咧係冇證據證明係一個健康嘅關節嚇，即係你而家係健康㗎嚇、你行樓梯咧係會整親你嘅。 係、 不過如果你已經本身出現一啲膝痛啊、退化嘅關節炎，你走去行樓梯咧就加重咗你嘅負荷咁、樣。不過呢度都講埋啦，行樓梯嘅時候咧。系条件啦，好啦，因为个能量消耗大啦，但系落楼梯咧就小心喎。 系， 因为落楼梯咧，真系好多人咧都有机会咧系跌亲噶先啊。咁因为大家落楼梯系贪快啦，咁我喺港铁搭港铁行楼梯咧，我都见过都好几次咧，啲人落楼梯嘅时候咧快咧系跌亲。 系啊，因为个个都心急啊，多数嗰啲 吓。特别系啲学生咧，放学啊，孭住个书包，捧住啲书啊，咁咚咚咚咁咧就跌晒落地噶啦。 所以呢个意外咧，如果你预早多3分鐘都唔使跌啦吓。 系啦，咁其实落楼梯咧有啲小嘅 tips 嘅，特别如果收音机旁边有啲哥哥姐姐朋友啦。就兩樣嘢，第一個就係利用個扶手。咁、原來我哋香港嘅屋宇嘅條例咧，就喺法例上高咧，就係所有啲建築物咧，有樓梯咧，樓梯嘅大細高低咧，其實都有個規範嘅。就唔係好似行山嗰啲好大級嘅樓梯啊，搞嘢嗰啲山徑啊咁。咁同埋嗰個樓梯咧，一定有個扶手，同埋個扶手粗幼大細咧，其實。法例上都有規定嘅，即係一般我哋而家搭住隻手，咁我哋喺研究裏面發現咧，就係如果你扶咗手之後咧，大約可以降低到你個膝關節嘅負荷1-2成啦。 其實佢就同你射緊啲力， 係啊，呢、這個好緊要噶啦。咁另外就係我哋落樓梯，譬如我哋嘅步幅步頻咧，就唔好相同嘅步幅。譬如你側少少個身，扶咗手之後，攞住個扶手啦，側少少身咧，你將只腳咧。打側側放落去咧，你會感覺咧啊個膝頭咧 就好似舒服咗嘅喎，冇咁大壓力嘅喎，因為我都係用呢啲方法落啊嘛，我都係有啲膝頭嘅問題啦嘛。 咁 嗱， 各位朋友嗱，都聽見雷博士話都有膝頭痛嘅問題，咁你就唔使驚啦。如果有膝頭哥痛嗰啲， 我啲係一個退化性嘅問題啦。咁所以當我知道有咩問題嘅時候咧，我會做咩咧？一個禮拜我會有三次四次去做肌肉訓練咯，練翻好大髀嘅肌肉咯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就唔會話好似後生嗰陣時啊，啲踢波啊、跑山啊嗰啲咁勞碌噶啦。 呢個咪見到雷博士嘅積極嘅心態咯，係咪正向嘅心態？咁啊，上樓梯咧，其實都話會增加呢個壽命噶嘛，係嘛？亦都有資料講過，我哋嗰次都講咗，每上一級就會長命 四秒鐘， 係啊， 即係、就是、所謂山大斬埋有柴。咁啊，呢四秒鐘咧就唔係話真係。經過啲人，你哋真係行樓梯，然後就量度你幾長壽命。咁呢個咧喺科學上咧一個推算嘅啫。咁呢個推算咧話算去到八十年代啦，因為早期當年咧喺哈佛大學嘅一個好經典嘅研究咧，就話每個星期咧累積能量消耗2000卡路里嘅話咧，可以將你嘅死亡風險咧係減低30%左右啦。咁於乎有兩位嘅學者咧。佢就將呢2000嘅卡路里，佢喺醫院裏面工作嘅，應該係醫生嚟嘅。咁咧就請咗一班人，當係累積消耗2000嘅卡路里，就叫佢行樓梯。行幾多樓梯咧？咁啊計算翻，用統計嘅方式，咁啊推算翻嚟咧，就得到咧係每一級咧，你就可以多四秒鐘嘅壽命。係啦。咁啊，另外近年咧都有啲運動同壽命相關嘅推算啦。咁啊，呢個都可靠度都好高嘅，就話你每做一個鐘頭運動咧，你可以增加7鐘頭嘅壽命左右啦。 哇！咦，都好多喎、啊， 一倍七都 OK 的。 咁啊，大家你就为咗健康又长寿咧，就可以向呢个指标进发。不过又要适可而止咁去做下，记住都系个心态上吓。咁系啦，呢几集咧有连续三集咧，都讲紧咧系喺疫情之下多咗人做运动。我哋疫情之下都要保持一个正向嘅心态，希望疫情过去，我哋做好晒准备嘅时候。以後可以健健康康去繼續我哋嘅生活，係 啊，同我哋節目一樣啊，清晨爽氣啊，真係 係啊，好啊，唔該曬李博士，各位朋友可以隨時上網聽翻我哋連續呢三集嘅題目噶，咁啊，下個星期三再見，李博士啦，話 好啊， 拜拜， 拜拜。